着长长的巴沙，哒哒滴哒，终于他，终于他，他的步伐让满世界吓跑了我。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群众排队， 在十字路口徘徊，脸书的动态谁给谁安慰，星座运势从没有转过机会，一个人煮咖啡快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泪腺的滋味谁喜欢回味，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没准备好再淋一场大雨，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仿佛能重新又像幸福的岛屿。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哎，你为什么突然今天往后仰了一下？是觉得今天早上动力太十足了吗？ 那可不，火力全开啊，你知道吗？ 还是因为刚才来的时候冻着了 啊？对，我不是，我是踩着香蕉皮儿来的啊， 是不是？我是滑着高跷来的，哇，我们好巧， 哇，好巧，在路上没有遇到啊， 遇到我们两个就 两个人就哇哇，左滑右滑，左滑右滑来了、哎，突然这样下着大雪，真感觉挺好的。 好吗？ 哎，还有一种圣诞的气氛啊，刚过完圣诞节、哦、啊，是不是 Merry Christmas？ 哎， 你这样说就很拉仇恨。正在开车的人心想，有什么好的？这么滑、 啊这个点哈、啊，这个点一定要提醒大家， 嗯， 哎呀，开车啊，这时候开车 就别踩油门了， 油门都不用踩了， 省油， 刹车哦。千万不要使劲踩， 对，就是你就就是慢慢晃悠着走就 OK 了。 嗯， 早一点出门， 哎、 嗯，是。今天呢是12月26号，星期一了呗。 哎，对，没错、哎、啊，很快啊，很快，很快，很快。这，哎呦哎呦，等等，我算了一下，掐指一算啊，这一周好像是咱们2016年最后一周了。 就用掐指一算吗？ 啊、是吧？ 日历写着好吗，亲？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 说自己神算嘛。 啊，对，然后就是元旦要来了，对不对？ 嗯，对。 然后新年也要来了，哎，所以呢，就是提到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呀，这春晚这次都有谁呢？ 哎呀，没错，我们的年夜饭，年度年夜饭就是春晚。 吃什么馅儿的？ 吃什么馅儿？不能说什么馅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很红的两位体育明星啊，一个是张继科，还有一位是傅园慧啊。此前呢，曾有消息称他们会登上这今年的春晚舞台 啊，哈， 还将会和郭冬临去搭档表演小品 哦。 哎呀，这看点十足，是不是？ 可是就是最近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不会上来了， 是啊， 因为一些过审的原因。毕竟嘛，人家毕竟是就是体育演员，对不对？你看人家， 体育演员的 啊，不对，对，体育人 啊，对， 让人家演演员啊，或者小品啊，会很费劲。 哎，没错， 这是真的吗？我觉得 我的天哪，整个春晚就是表情包啊！ 是是，所以会觉得其实，在别的项目看到他们也挺好的，不见得非得在春晚， 哎， 是不是？ 嗯，哎，有道理啊。 要我说，就是春节怎样都无所谓了， 哦， 就放假就 OK 啦。 哦呀，说到点子上了啊！ 是。那今天早上，我相信呢，在早上带来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相信最需要的还是一首充满动力的歌， 嗯，没错， 暖和的歌。 哎， 希望这个路。虽然可以下雪，可以浪漫，但是路比较好走一点。 哎，暖暖身子啊！ 嗯，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回来，只有我等到双鬓白。 聊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Just a Kiss 这一首歌呢，非常适合这种天气，然后去听的。 是 ，OK， 这里是麻飞鸣零点五，我是一斌， 我是 Eric 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OK 的啊，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零度，很符合今天这个下雪的天气， 是没错。 最低温度零下五度，今天是雪天，今天都会有小雪。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页面都是下雪的页面哈。Jingle Bells， Happy New Year， 我好想说这句话啊。 春节快乐 是吗？元宵节快乐。别瞎说了，怎么说到元宵了呢？ 好了 OK， 那明天的天气呢是零下六到二摄氏度哈，多云转晴，南风微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我平时也发现了，只是最近才 注意到。脑子不好使了。 对啊，这带了哈。这带了、啊、 就会觉得越来越不好使。 哎，没有，我就发现我出门的时候呢，有一天我没有带手机，我就很难受。 哦， 我吃饭的时候要带手机，睡觉的时候得看手机，出门的时候得看一下手机。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说脑子不好使这件事儿吗？ 不是吧？ 就是因为你经常用手机，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啊。最近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手机过度使用自测表啊，那来测一下我，来测一下我，你来说一下。 就是它有很多条，如果有的话你就摁一声， 好 吧？ 好 ，OK OK， 来， 使用手机时感觉肩膀、脖子不适， 哎，对。 抬头时有眩晕、头胀等不适感。 哎妈呀，真的呀！ 脖子僵硬，仰头困难。 哎，哎呀！ 经常感觉眼疲劳。 哦。 眼睛经常干涩不适，使用手机时几乎一直，弯着背、哦。一天内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经常感觉身体疲劳，经常感觉无精打采。睡觉的时候习惯把手机放在 一边。大哥，别读了，行吗？ 经常感到睡不够。 我觉得我全中了呀。 全中。 等一下。我把我这只手表给你，我觉得这只表啊以后都用不上了。 有人卖拐直接拨110。 OK 我觉得我真全中了。 你 说句内心话好不好？你有没有中？说句内心话， 我是大夫啊，你看不到我是大夫的角色吗？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就是人家说超过3条就是重度，你属于 那个晚期， 现在可以给你拖走的 晚期了。 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喽。 是没错啊哈， 别总玩手机，多听音乐有什么不好？ 哎，也对哈。 对啊， 手机放一边啊。 是我相信接下来呢，这个不老男神啊，他可能也是很少玩手机，虽然他一直有新手机的时候在炫富，但是可能他未必真的玩，是不 是？ 是 吗？他这平时都喜欢去唱歌了，是吧？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平时这个唱歌的功底如何哈。 Okay. 林志颖，男人是很好骗的， 不可能， 听见没？ 你避开我眼睛，沉默不语。我没追问，黯然送你离去。男人是很好骗的，为何你连说个谎都不肯，不让我继续听着？相信你了，为何你却不否认？你这样沉默真的太残忍。男人是很好骗的，为何你连说个谎都不肯？宁愿我哭也无声，就说我错怪你了，就说你还是我的。我尽力都配合，男人是很好骗的，只要有一点点温存，就愿意奋不顾身。骗我把我的爱人，让我有梦可以等，既然不回头，别说你不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我是白晨， 我是阿龙。 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车微亮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你要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傍晚有你陪着我， 下再没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arfim 105.5， 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 哎， 啊，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王菲的演唱会哈。 是的呢。 关注点在哪儿呢？就是他的门票票价 哦， 一直说天价天价天价，然后这次真的是炒出天呐。 多少钱？ 哎呀，不是，其实还没有卷入钱，但是已经是门票惹了争议了。 嗯，为什么？ 据说谢霆锋也是被卷入这个风波了啊，因为票价实在是办太高，很多那个炒票团呢都在这炒作这样的价格，真的倒票、 哦、 倒票，所以就已经涉及到哎等等的一些问题了，只能是给有关的部门去看一看了。这些我们都没有去关注， 是 我们关注的是，在24号晚上的《英皇决战食神》巨星演唱会上，在上海举办、那作为主角的谢霆锋呢，他其实没有唱歌， 有 他现场当起了厨师。哎，你说，好多人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去想看一下谢霆锋现在唱歌哈、啊？一堵巨星、 啊，对啊，就是想他另外一半唱那么好，要这么高的价格， 啊、 是不是？ 是啊、 你这作为这个巨星， 是 不是？ 怎么行？ 怎 么行？ 怎么就不能饶一手了？是不是？你说你做饭，天天我们看你做饭， 啊、 天天看你做饭，你怎么就不能唱一首，让我们看你唱歌现在怎么样了？怎么就为什么就非得还得做饭呢？ 你现在不用这么说，因为已经很多歌迷都去这样说了。 于是我们今天早上，你知道，就是我们台嘛，就是满大家一些心愿，是不是？ 啊， 说谢霆锋不唱歌，我就让他唱歌。可是唱歌吧，还得跟吃有关。好了啦，就知道他长得秀色可餐，也不能今天跟吃玩命呢、 哦。 偶尔唱两首挺好的，什么因为爱所以爱。 不，我还是想听他边唱边吃的那种感觉。 那会咬到舌头吧？ 是吗？ 我来 看 一下，那今天早上会不会咬到舌头了 ？OK， 有请谢霆锋《十二道风味》。 想得到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手背轻狂呼叫，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让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看到四季的味道。下是冷的，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品冠又一年又三年 啊哈 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怎么啊哈？继续啊 哈，就我觉得很开心啊 啊哈 啊！然后呢，我特别想为自己的车证明，雾霾和我没有关系 啊？怎么又没有关系了？ 不是因为我开车多，所以我影响了天气。 这怎么说？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检测哈，说如果你炒一盘呛辣椒， 哦， 就是。你知道了，你知道了，这样子，这炒一个， 啊， 你知道它对于这个 PM 2.5它的这个影响有多少吗？ 啊，多少啊？ 嗯，就是说大概呢，它影响的比例占据13%左右。 哦，天哪！ 然后在京津地区，如果你炒菜的话，会占6%左右。 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比例了。 那可不，所以这和我的车没关系。 哎呦！ 可是后来我又想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对这个大气污染，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让我们还我们一个蓝天的话，我们除了不开车之外，我们还得不吃东西。 是吗？这是你说的啊，你说的啊，这是。 所以从现在开始， 啊， 我请我们的听众们监督我， 哦， 能少吃尽量少吃，为我们的大气做贡献。 好的，一斌，下班我去吃好吃的了啊。 那你别吃了，我吃。我们按单双号吃。 刚刚说 这儿我是 单 号， 你是双号。现单号时候我吃，现双号时候你吃。 咱俩这不必要这么狠吧？ 啊，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少弄一点油烟了啦。 哎，那就吃清淡的喽。 就别吃 水煮白菜喽。 水煮白菜会有煤气的问题啊。 哦，那我应该怎么办？ 钻木取火？不对，那个也会影响。 那也有烟呢。水 搁怀里捂着。 哇。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好吗？你这脑洞太大开 了。我回到原始社会。 Okay, 捕鱼。 行，我去打猎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 郁可唯《失恋细想》。 失去他，埋头苦恼，因为发现有疗效。生了病，赶忙吃药，因为上班要起早。可以哭，却选择笑，不想让他太骄傲。鼓励自己去觉得他不值得，如果有必要。泪可以调教，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谁说失恋是想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件互道，想怎么样都讨好，不想打吵打闹，只想有人抱。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要懂悲伤技巧。不想过逞强烂掉，怕连朋友都吓跑。如果笑还不够累，哭到精力全消耗，能把泪点都调整得刚刚好，就能睡得着。眼泪可以调教，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谁说失恋是想失

吸引力，爱丢离，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丢离。 若不是因为爱着你，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之前我就听过一个很火的话，说比较土豪的行为叫什么呢？叫做喝酸奶不舔盖，或者是喝酸奶只舔盖啊。 哦。 哎呀， 那好任性哦。 那可不。 但是就是每个人想，我宁可喝酸奶只舔盖，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富到这种程度，是吧？ 是吧？那也是每个人他对生活哈、啊、追求都是不一样的 啊 啊！所以这时候我就想问问你，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品质呢？ 品质生活， 你觉得什么样？ 就是 啊， 可以一边上节目， 一 边摸着我的金链子，然后呢，旁边拴着我家那个贵宾犬。 真的好，那个今天这个贵宾犬还没叫哈， 但金链子已经也还没有啊。 真的，咱们说点品质的东西好不好？ 金链子， 又是大金链子，又是大狗链子， 说什么呢？金链子怎么就不品质了？ 啊，好吧。太土豪了哈， 就是会有，就是每个人会觉得就是自己到一个程度过后呢，就得戴金链子了。没有，我会期望是什么呢？就是女生都会想， 哦，刚刚那不是真的是吧？我差点当真了，你知道吗？我想，哎呀，一冰啊，这品味、啊、 好浮夸呀、啊。嗯，对，然后就会觉得就是鞋柜。就是橱窗里的东西都能够买得起、 哦、 这是我们女生的最大的愿望了、 哦、 也是觉得生活很有品质的一个象征。 哎， 但是也得看是什么样的橱窗，是不是？ 对了， 比如说金链子的橱窗就不行了。 还有贵宾犬呢，这事儿是不是？ 是是。 哎，那今天我就想问问大家吧哈，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呢，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品质？ 想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品质的生活？ 对，没错，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是， 那欢迎关注我们歌分微信平台 TJ 小姐 MyFM 105来进行留言。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依然会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哦。 是的，好运在等着你喽， 向你招手了，这周就开始了。 是，而且呢，你也可以添加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 哎、 我是一冰，一时一时的一冰是王子牌一个几分钱的分，已经很多人来进行留言啦。 没错， 期待着你哦。 哎，我是艾瑞 ARY， 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飞过时间的海》。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给的我全都放在心底，累的时候我很想你，想念家里爱的温馨，你的唠叨好想再听一句。时间好像白驹过隙，为了梦想离开了你，想念变成了长长的距离。哭天泪点一切都会过去，下雪了就那雨点，冬天来了你就能抱有那么温暖。 累的时候我很想你，想念家里来的温馨，你的唠叨好像在听一句，时间好像白驹过隙，为了梦想离开了你，想念变成了长长的距离。 妈妈说 累的时候常回家， 我们的家 一个人她放不下， 放心不下， 好一点 对自己别委屈别哭泣，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胡克群。 My FM。

肚里有墨、手里有活，卡里有钱，心里有你。 哎呀， 要求的真够多的。 其实看似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啊，这句话。 那可不，就是你每个方位都要到了，有没有？好全面哦。 那可不， 他不像我似的，就是什么金链子啊，或者是有的吃啊，有的买，他这全都要求，这才是最难达到的。 也就是说，刚刚你的那个要求就是很简单了，是吗？ 对，有金链子就可以了。 OK， 那也有听众是 Monkey 糖，然后他说、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啊，有一辆代步车，然后美满的家庭，三五好友每周聚聚，钱不多但够用，有点小积蓄，哎呀，这就是他所追求这种品质生活。 那真的很不错， 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简单，简简单单的，多么舒服哈、 是啊，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要求不要那么多，是不是？比如说贪吃鬼小玉淼啊，说有一群知心的朋友，有自己爱的人，家人和和睦睦，大富大贵，山珍海味。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呢，就觉得会很难下咽了。刚才我分享的时候，你是不是突然想说，哇，大富大贵，山珍海味，就要求好高啊？然后，但是他会觉得，就是，还是要有爱的人在身边，这一次才有意义。 就是与自己的爱人啊，或者朋友。家人一起去分享才会有意义哈。 对，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样说，比如说爱是鱼，也说能够和爱人在一起啊，到处旅游啊。那黑卡说和女朋友在一起怎样都有品质啊。不管问什么问题都能秀恩爱，有没有？好啦，就给你们秀恩爱的机会，只要大家今天来互动呢， okay. 都会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好运演唱会的门票啦。 没错，开心就好哈。 是，既然关于什么大家都能够 扯到 爱上面，对。于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哇。 说好不为你忧伤。

哭着炫哭着炫哭，我只想哭着炫哭着炫哭，我只想哭着炫哭着炫哭。 明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度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思路，我是一冰。 哎，我是Sherry。之前呢就听过很多人总是在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要减肥。 哦、怎么了？说谁呢？这是？ 哎呦，哎呦，没有说你啊，我绝对没有说一冰、啊。要减肥，要减肥。 我要减肥，可是我也是个瘦子。 嗯，对。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到一个资讯，挺有意思的，说你有多胖啊，多半是在娘胎里面就已经决定了。 凭什么？ 那可不。 这是个基因的问题，就是爸妈如果吃 在怀你的时候 是有点胖的话， 也就是说爸妈在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 哦， 那时候如果他吃的很多的话，可能宝宝出生就挺胖的。 哦 哦，是这样， 所以以后的体质就是易胖体质咯。 嗯，没错。 那我回去要问一问我的爸妈妈妈为什么生我的时候吃这么多。 那你现在很瘦啊。 那是都是我自己后天坚持的好吗？哦、其实我觉得、就是、 没，我说的瘦是跟我比起来， 就是会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是，你发现，哎，马路上一走，他们就是一家人，可能就是因为那种就是、一脸胖胖的可爱的那种感觉， 哦、那 也有一家人都是特瘦的那种，会有这种概率 啊、哦哦，原来是这种，还是。归根到底就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以后我就教大家一招，让爸妈说：“你看你胖的，你可以说， 哎、 人家越快速录的主持人都说了，艾瑞都说了，说这个我胖是因为你，然后他们就会写投诉信来，投诉艾瑞， 艾瑞 就 A R Y， 没事，我来了。”来我的微博来看我吧。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仍然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找到艾瑞，大家可以找到我是一冰，一冰是一个王团一个几分的分。 哎，没错。 直到我们过后互动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将为你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送给你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好音乐，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流年啊，你奈我何？不知道我能够执着多深，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

幸福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乌云密布迎去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擦亮落幕，是生命顺利的蓝图，迎着晨露居无宿，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无留恋何苦，还不如云栖处挥舞。 这里是 My 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说，你觉得你最有品质的生活什么样啊？就有听众是这样说，他说，就算只有10平米，那房间呢也一定要是干净整洁的，而且有一个书架摆着很多很多的书， 哇， 喝水的杯子呢是白色的，窗户上没有任何灰尘，早上会有一缕阳光照进来叫醒我。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还有必须得是杯子是白色的吗？ 对，所以说 蓝色的还不行了是吗？还渴死自己吗？ 这品质的追求嘛。 哦， 啊，就颜色素雅，品质啊。 我知道了， 跟你戴大金链子不一样。 说什么呢？我们都在银的。然后就是会觉得他一定是处女座， 是吗？ 对啊， 这星座我还真没想 过。房间不能太大，只能是10平米，多一平米都不可以。然后呢，你看杯子还必须得是白色，是不是？窗户上还得没有一丝灰尘。 啊，人家可能追求这种简约啊。有句广告语不是这样说吗？简约不简单。 你是不是收人家代言费了？说今天给了你几毛。 我没有说什么品牌啊，其实我也没有记得啊。 那今天就是很多听众会说了一下自己就是期望当中的生活， 是， 好像不是有很多的钱来决定的，他们希望呢生活都很充裕，其中呢包括这种时间可以由自己来分配，比如说就是有听众说喜欢就是早起要吃早餐，然后三餐呢能够很规律，空闲的时间呢还能够就是干一些自己的事儿，挺好的。 哎，没错，在这里你刚刚说早起要吃早餐呢，我就特地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位非常有意思听众啊，叫做蜗牛姐哈，她连续发了3张她自己给家人做的早餐，我看了一下，颜值都爆表哈， 哇， 真的是非常美味。他说 那些个猕猴桃，这个我想问问是怎么切的一样厚的。 他的品质生活呢，就是能够认真的做好每顿饭给家人吃。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水果切的薄厚大小都好整齐。 我想问他，你还缺家人不？我们也可以做你的家人的。 对啊。 你家要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亲人有点少，都不在身边，我们可以的啊。 哦，特别 只要你切水果给我们吃也可以。 真的很美味，看着就很有食欲啊。 对那些没有吃早点的我们来讲公平吗？ 没事儿没事儿，只是刚刚我们

好，感谢老男孩为我们带来的筷子兄弟这首歌啊，谢谢。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哦， 还好还好，我们是高素质的主持人，不会犯这种 可不 幼稚的错误啦。 那可不， 记住哦，我是一冰， 嗯，我是艾瑞啊。 好，我们来说的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的觉得有品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于是我们会发现每个人追求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要吃营养的早餐，三餐都吃得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哈，就 是 很好。也有人呢会对生活有很高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比如说杯子一定要用白色的，是不是？还有人 一定要带着大金链子呀，旁边要养着贵宾啊， 过上很富足的生活。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谁的是更好的，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 OK 了，对不对？ 哎，说的这么有道理哈，有哲理哈， 那可不， 以后我可以叫你那个哲理兵啊。 哦， 哲理的兵。 十八万。 对，那所以呢，有时候啊，我就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的圈子决定你的人生，就说你周围的朋友，你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啊。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是不是？人以群分，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品味越来越高了呢？因为我的存在，没错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句话？没有啊。我会觉得以前我是一个 好好好，打住了，打住了。 自从看到你之后，我觉得我的档次都拉低了一些呢。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哈，比如说你所在的圈子呢，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哼， 怎么了？怎么不想说了吗？ 好啦， okay。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互动平台当中也是全面开通，然后听听小小妹儿1005，欢迎继续来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没错，我们将会送上由半坡文化传媒送出的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当当当。 是的，在等着你哦。 OK， 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希望，生活过的一天比一天更幸福。 对，没错。 于是呢，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过得比我们还要幸福。 真的，这是幸福过头了吗？ 你们能够过得比我们还要幸福。 OK， 陈晓东，比我幸福。 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 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哭。 陈晓东比我幸福，这里是 MyFM 1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哎，前两天呢是圣诞节，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开始吃苹果。 嗯，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嘛。 是啊。 但是我们要盘点的是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 怎么奇葩法？ 哎，我可以说一下哈，在杭州某一个超市内啊，有一组三个苹果，标价为39,888元。 为什么这么贵？ 惊呆了所有的顾客 啊！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这三个苹果呢，它产地为日本，它苹果上面不一样，每一个苹果个头啊，都比普通的苹果要大上3到4倍，那是相当大呀， 超级大苹果。 对，而且表面上呢，又刻有龙、虎、鹰这些图案 啊 啊！所以我就好奇，这么贵的苹果是什么味道啊？可以尝一下啊？ 能尝吗？ 敢尝吗？ 不是。尝完了，这太贵了吧？ 是太贵了，你 舍得吃吗？一口200，一口200，一口200， 也是哈，3到4倍的话，差不多这样的价。 对啊，一口200，这谁舍得吃啊？一口200， 而且也不方便摆啊，它也会坏，是不是？ 对于是，我找到就是发财致富新道路，明年就是 雕一个。 对，过了圣诞的时候我就雕一个，阿瑞 刻一个， 我可以便宜卖给你，比如说5块钱一个苹果的话，我可以卖。我雕完之后卖你10块钱， 好了，我们 想要， 我们有劲了。 你会不会想要？ 我们有劲了， 有劲了。 嗯， 怎么叫有劲呢？ 就友情就已经没了呀。 有劲 啊， 有 劲 了， 有劲、 哦。你应该说想要。 那为什么？非要逼我呀、啊？ 这样吧，我明天先给你雕一，你看行不行？ 啊，行，那好，想要。 可是我不会雕。 我就猜到这样一个套路了。 我并没有套路你。 牙啃。 什么？ 牙啃一个？ 牙啃？我发现你现在说话好简单哦。 对啊， 用牙啃一个， 就 牙 啃啊，让你去猜呗。 怎么现在已经就是简练到就基本上用两个字或者三个字来代表了， 对对对，就不愿意说太多哈。 好，再见。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Can't seem to get

kiss me under the light of a thousand stars. Oh, darling, place your head on my beating heart. I'm thinking out loud that maybe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Or maybe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And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现在我们要来反打电话咯。 没错，抽取幸运听众。 我们来看一下。 喂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你好，你好。 哇， 哎 ，Hello，Hello。哎，啊，今天早上 哎呦，太幸运了。 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是，你希望的这个品质的生活是怎样的？ 啊，品质生活的，应该就是说走就走吧。 说走就走，一个旅行。 说走 的，对对对。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这种感觉啊。 嗯，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跟我们家人说想，突然间想说的是，临时决定，前天晚上决定说的哦，出去玩一圈，然后我们就直接转天早上起来开车就走了。 哦，那是特别棒哈。 嗯， 说走就走，那没关系。这次呢，可以说是跨年哈，应该是元旦的时候。你也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去看演唱会啊。 是呀。 对呀，我刚才我还在想，哎呀，我也想看郝云的演唱会。 嗯啊，那也是今年，这年底了，然后也是心想事成。OK， 那就恭喜你哦。 啊，谢谢谢谢。 OK， 我这边有点乱。 好，待会儿 不好意思。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安瑞。 再见，拜拜。 好，谢谢一斌。好，拜拜。 恭喜我们这位幸运听众哦，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真哦。 OK， 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待会我们会有我们的 彬 彬 有 礼互动环节。 是的， 对，没错，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购买演唱会门票，有机会获取和郝云合影或者是出席晚宴的机会。 哎呦喂哟， 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 是的，郝云在等着你。如果说你还没有抢到票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咯。 哎， 接下来这首歌特别代表我们。 是吗？ 高冷的态度， 我觉得和这个天气有关啊。 冷酷到底，有请以前。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残疾？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我爱你。

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时间终究会比爱强悍，忘记什么都不难，说再见不难。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深三十 时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什么是好音乐？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100.5 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动起来，我是 Sherry。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今天可以说是叫动起来哈。 对， 冷冻的冻。 好冷哦你。 OK OK， 开始。 是不是今天早上起来冻着了？到现在还没化。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开始冷笑话。 前两天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啊，特别有意思。我前两天出去就是，就是跟听众见面嘛，然后我说，我就是我说等了噔噔等了噔，他指着我说，你是不是宜宾？ 哦，真的呀。 我说不是啊，我是艾瑞啊。 所以就。我什么时候变女的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我们很有标志性，一听这个音乐，大家就来点名了。 哎，没错啊，那开始点名了哦。 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车友俱乐部当中，俺喜欢你新爷、大香香、傻袍子、快乐港湾、雪球、兵哥无敌、福建胖子、虾猪猪、黄秀丽以及小东来点名了。 啊，恭喜啊！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有蜗牛姐、宝明、AA 冰鱼，还有下雨也是好天气、将心比心、配角高杰、一个人的精彩、小小谢等。等还有叮咚隆咚锵，以这个结尾吧。 叮咚隆咚锵锵哟，和我们的音乐很符合哈。 对，没错啊。 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呢，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啊，这么不好的路况情况下，仍然来点名。那作为回馈呢，稍后我们就要进行到我们的 冰 冰 有礼， 以及要为大家送上好音演唱会的门票两张喽。 没错，好音乐继续了。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She said

两个了没啊？ 我跳一米的， 一米的，我跳四米的， 哪个四米的？ 我两条两条，一共四米的。 不要拼个的过来欺负你啊！ 我没要你啊！ 哦哟，啊你啊，啊你是我啊，原来是韩语是吗？ I don't know 呀， 不是韩语啊，那我们的问题是跟韩语有关还是什么？ 欧巴， 是欧巴， 我不知道的啦。 真的 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他其实不是韩语，你听起来像韩语，只是两个中国人在对话。 哦、原来这样、啊， 他讲了大概内容是关于狗的事儿、 哦，是吗？ 耶、yeah ， 有说到狗了吗？ 谢谢一天一米哒嘞， 哎呀啊，好好好，哎呀，其实都知道了。 我意思，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它出现了哪两种长度的狗？ 哦，也就是说这两只狗， 对啊，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对吧？ 姐姐家，姐姐去去苏米达。 哦哦 ，OK， 我懂了，懂了。每次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 每次我们都在说 每次我就把答案告诉大家，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来互动了。 是的，我们都已经提示到这样了哈。 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 的小小猫飞米礼物，赶紧来留言啦！ 啊，留言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这时候已经向你招手了。 赶紧来告诉我们答案，思密达。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泉和范晓萱带来《流浪狗》，思密达。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当然爱你爱的是手，你也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了都跟我走，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我给你套耳朵上加喷香水，带你去旅游，跟我出去露个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等我回家后和我握手，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 左手换右手。 下午来得太快，让我热昏了头。我以为就这样能够活天长地久， 爱太享受。 你是指思念我的流浪狗？时间真的是一个温柔的杀手，杀得往日情爱居然片甲不留。

要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这就是 彬 彬 有礼， 我是一彬， 我是 Sherry、嗯。哎，我们来听一下，再回放一下怎么样？刚刚那个问题， 啊，思密达 ，OK，OK， 思密达。 等等，你现在都已经说出答案了，好吗？ 我并没有说那个长度。 哦哟，思密达，思密达，来吧。 我就是问大家说，刚才这个音频当中出现两种狗， 嗯， 这两种狗，它的多长？ 哦， 嗯， 来听一下、 啊，大家听一下啊，很容易的了。 喂。两个了没有？ 我跳一米的， 一米的，我叫思密达， 思密达， 思密达， 我两条两条一共思密达， 不要拼个的过来欺负你啊！ 忘了咬你啊！ 我忘了咬你啊！ 咬你啊！ 哎、呀，我们听出来了，一条是一米的，还有是两条两米的，加起来是 四米 的 啊！耶、哎！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听狗咬你啊！ 其实有很多听众啊，都已经答对了， 对， 还有更奇葩的听众啊。他居然把这几只狗，他说金毛金巴，这名字都给说出来。 金毛呀， 哎、呀 没有他就是大概，大家基本上听都是大概那个意思了。 嗯、哎，没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答对的幸运听众抽取，来滚动大屏幕，3、2、1，停！哇，恭喜恭喜这位听众特别有意思啊，他没有名字，上面就两个问号。 伊米达还是思密达， 但是他答对了，我们要恭喜他、那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 是的， 嗯、 哎、 没有获奖朋友没关系啊，嗯， 仍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是的， 哎，半坡文化，然后呢找到我们过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买票了。 是的， 买票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和郝云合影以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 哇，那太棒了、哎、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很珍贵的歌，好深情的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 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你最珍贵，我是 Sherry。 哇，我还沉浸在那个浪漫的一首歌曲里面哈。 嗯，是啊。 哎呀，一说到这个点呢，我就饿了。 那你先去吧。 不是啊，因为我刚看了一条资讯，是这样说，是日本媒体呢，他说，哎，外国人不觉得中国菜好吃，那么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到底是如何呢？ 哦，应该是很火的了。那最近呢，就是说有专家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过圣诞节，大家都会说我们要吃那个火鸡，要吃披萨，但其实呢，哎，在美国那面哦。这家过圣诞是要吃中餐的 啊，中餐也就是说在国外都非常流行的， 可不 可以说哪些 人家说 菜品 过圣诞思密达，咱们去吃 这那边是 yes or no 什么又思密达了 yes yes 啊，他们会吃的这个流行的中国的食物呢，前三名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米饭 啊，炒菜方面， 炒菜啊，炒菜我还真不知道，太多了， 有那个木须肉 哦。 春卷儿， 还有面食哈， 蔬菜炒面 哦， 这好平常的菜哦。 哦，但是在那边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是不是口水有点？哎呀， 我提前下节目了，怎么样？我走了， 那咱 我去吃了， 咱都走吧，直接关话筒，关话筒不聊了， 差不多开始了。 为什么我有这么大底气？因为董真已经来了， 是吗？啊， 所以底气很足 啊。那我们接下来真的要走了， 我们不是撂挑子了，不是。不是关话筒了，是因为真的要下班了 啊！是的，等一下先咽下口水说好话，行不行哈？来， 就请董真啦。 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那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会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